军舰带出的飘淡茶叶向北京，殷秀梅的歌曲《长江之歌》。 飘淡茶叶出山啊村，乡亲们送我十里坡哟，都说我是幸福啊人。扁担轻又轻哎，茶叶飘香歌不停落，流言问我下里何有，我想江边上哎，种茶人落哎。桑木扁担轻又轻哎，一路春风出洞庭落，流言

绝头，唱啊唱的笑，抡起拳头，抬起花来唱，唱啦啦啦，唱唱唱啦啦啦的笑，抬起那个花的姑娘好忙，好的神那么出的气，苗苗扎的非常有壮，一脸大下亮亮亮，他妈俩是春起了微光啊，哦，吃的是白面馍，热腾腾，小米饭那么香又香。

堂堂治水金悠悠，水滴漩涡滚滚流，是你相思大了结，想唱山歌真情意。

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孟歌演唱的《永远不能忘》，魏京动带出的《瓜儿为什么这样甜》。 能走出